当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一。在上周五，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开发布了2018年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10大典型案例。既然是典型案例，他们一定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呢，这些案例的审判方式以及仲裁的结果也应当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以及下周一的节目将会集中为大家来解读这10大经典案例，也希望给我们的劳动者还有用人单位一些提示。那这些案例当中呢，有判劳动者胜诉的，也有判经营者胜诉的，或者是用人单位胜诉的。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京杭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伟律师。您好，刘律师。 主持人你好。 刘律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好，请刘律师换另外一个话筒啊，可能这个声音不是很好。首先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第一个案例啊，工作履历造假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呢？案情是这样的，陈某于2017年1月5号入职了北京某电子公司，双方订立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约定他呢担任品牌营销经理，每月的工资是3.3万元，试用期有6个月。入职2个月之后，这家电子公司向陈某发出了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当然，陈某不认可公司的解除理由，于是呢就提起了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电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这家公司提交了一些证据，比如说有求职登记表、入职承诺书，还有一份民事判决书。那么用这3份证据来证明陈某伪造了重要的工作经历、工作能力及工作表现与其工作履历严重不符。比如说他填写的求职登记表当中写他在2012年1月到2015年10月期间担任某广告传媒公司的市场部经理，每月的工资啊是3万块钱。在入职承诺书当中，他承诺在应聘的时候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是没有如实说明与应聘岗位相关情况的，属于不符合录用条件，电子公司无需任何理由即有权解雇本人。同时在公司提交的民事判决书当中还有这样的内容，2014年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陈某担任某外地股份公司的经理助理，每月工资为4000元，其提出诉求要求这家股份公司支付他的加班费、休息日的加班费、 以及没有休年假工资的补偿，还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等。换句话说呢，他就是曾经啊，在某家公司是按4000块钱一个月在那儿工作，但是他因为和那家公司有争议，于是把那家公司啊起诉到了法院，当时还出了一个民事判决书啊。那么公司啊提交了这三份证据，陈某呢对于证据的真实性表示不持异议，也就是说他认可。但是他说他在外地的那个股份公司的工作啊是兼职，所以呢没有写到工作履历当中，但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为什么是兼职啊，为什么没有写到工作履历当中。那最后呢，仲裁委审理之后认为他在入职的时候虚构重要的工作履历，填报的工资收入与实际收入差别巨大，他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工作经验与工作履历不符，电子公司在试用期内和他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所以裁决驳回他的仲裁请求。好，下面我们请刘伟律师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啊，为什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公司能够胜诉。 在这个案例中呢， 好，您说。 在本案例中，公司之所以能够胜诉， 好，我们还是请刘律师换一个话筒哈。今天看来我们这个直播呢也是有一波三折，就跟这个打官司一样哈。但是最终我相信会有一个声音，有一个正确的声音传导出来。好，刘律师，请讲。 哎，在本案例中。公司之所以能够胜诉，主要是因为劳动者本人在入职时负有一项义务，这项义务就是说在入职时必须如实的向公司告知与劳动合同签订有关的相关情况。而在本案中呢，这一位劳动者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履历，这一点的话导致公司在判断其是否入职时受到了一种错误的干扰。也许如果说他如实告知公司自己此前的工作岗位以及相关薪资等，公司未必会录用他，但是说由于他隐瞒了这一点，导致公司仍然将其录用了。可是录用之后发现其工作能力不是工作能力和表现的话不足以达到公司的要求，因此最后公司去翻查了他之前的相关履历，最后就然发现他的工作岗位以及薪水的话和他所告知公司的存在巨大差异。比如说他告知公司此前每月薪资3万元左右，而事实上在一份判决书中显示月薪只有4000左右，差距是非常之悬殊的。是基于这种情况，结合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可以认定劳动者确实存在在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况，公司将其作出辞退处理属于是合法的。 公司提供了他当时入职的时候写的入职承诺书啊，承诺了如果我提供了一些虚假材料的话呢，公司可以解雇他啊。如果他没有填这个入职承诺书的话，公司发现他原来的工作单位只给他开4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他谎称自己呢是3万块，还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吗？ 哎，如果职员在入职时并没有签署这一份入职承诺书，那对公司来说的话，在解除他和他解除劳动合同时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嘛，只有在劳动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在这个案件中，假如说公司不能证明何种情况为不符合录用条件，那就相当于是丧失了和其解除劳动合同的制度依据，但是说也不必然意味着和他解除劳动合同就属于是违法的，因为同样劳动者的话在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必须履行诚实守信的原则，并且要具备一个基本的职业道德，具备基本的职业道德。如果说像这种谎报个人的薪资和岗位等等的这样一些行为的话，可以认定为是不具备诚信同时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公司以此为由和他解除的话也并不代表说就必然不合法。 因为在劳动合同当中也会有相关的表述，只不过可能不像这个入职承诺书那样写的那么细，是吧？ 哎，没错。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呢，它也会约定这个试用期，它的试用期是6个月。就算没有写这个入职承诺书的话，它的工作能力不行，原来一个月是4000块钱，现在一个月 33,000，是吧？那肯定对你的要求很高，你如果达不到的话，公司是不是也可以以你的能力不行解除劳动合同，也不需要给你任何的补偿？ 哎，如果在试用期内公司以这位职员工作能力或者是说不能胜任本职工作为由解除合同的话，就会把这个案件搞得相对复杂化。 嗯， 因为如果像我们这个案件中是由于他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而解除，这一点的话只要能证明出来确实不符合录用条件， 这个容易， 对的，很容易。但是你如果说他是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话，那相对就复杂了。 嗯， 因为法律规定说如果职员不胜任工作，首先公司必须得证明确实不胜任，其次的话真的不胜任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解除，必须还要对他进行调岗或者是培训，只有调岗或培训后仍然不胜任的情况才能解除劳动合同。 哦，在试用期内也是这样吗？ 哎，没错没错，试用期内也是这种情况。嗯， 哦，那倒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很多人他去单位工作，最后老板说你试用期不行啊，我们用公司要求很高，你这儿不行，你走吧，很多劳动者也就走了。但是经刘律师这么一说的话呢，就是对方需要做一个调岗和培训才能够让劳动者再考虑下一步，是不是？ 哎，没错，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关键点并不在于试用期还是转正之后，而在于解除的理由究竟是不符合录用条件，还是说是不胜任工作。 好，这个是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延展出来的一个知识点啊。听众朋友可能以为就是试用期内只要老板不满意我就可以走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啊，通过这个延展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我们要走，我们要有留，也要留，都需要合理合法啊，有理有据。好，接着我们再来说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我觉得这个陈某啊也真的是狮子大开口啊，原来一个月挣4000块钱，到了下一家单位竟然骗对方一个月挣3万，而且呢还敢要33,000的工资啊。你说他欺骗这个公司的底气从何而来啊？ 哎，我认为这里的话，一方面是这位劳动者本身的话，这个品行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的话，企业自身其实是有很大的失误的。在决定是否录用一位职员时啊，最基本的一点，必须要做好背景调查工作。 嗯， 你比如说，这个职员有没有向公司提交一份离职证明？上面有没有注明说离职前在哪家单位就职，薪水是多少？ 嗯， 这份离职证明公司可能根本就没有进行索要。 嗯， 第二点呢是说是公司也没有及时的和上一家单位做沟通，了解这位职工在职期间的相关表现等，这是缺乏对他的背景的一个深入的了解。 嗯， 最后的话，哎，像公司是已经入职之后发现不胜任工作了，这个时候想到了去相关网站上查询一下，到底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纠纷。那之前在入职之前为什么没想到这一点呢？所以说，这样像这家公司本身在入职时，在录用职员时存在一定的在背景调查方面不够详细。 对，其实先不说他在什么公司工作，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啊，我们先不说这个，这个其实也是陈某所这个虚构的嘛，是吧？说在某传媒公司做市场部经理，实际上根本不是，是吧？那么先不说这个，先说他一个月挣多少钱这个事儿，公司怎么调查？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啊，非常简单，只要他出具他的银行流水就可以了。 对， 因为你都干到市场部经理了，不可能每个月发现金吧？ 对， 这 或者是要求其出具个税缴纳记录。 对啊，或者是社保记录。 对 啊，这都能看出来公司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基数在给你交社保，你原来那个公司哈，他到底给了你多少钱一个月啊。 嗯， 所以这是雇佣他的这家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一个失职哈。 哎，对，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如果说他们发现的更晚一点，已经过了6个月的试用期了，已经在这上了8个月班了，已经成为正式员工了，那么突然有一天发现，哎，这个员工怎么这么不行啊？或者说原来隐藏得很好，后来转正之后呢，真面目暴露了，那还可以跟他解除劳动合同吗？ 哎，如果试用期已经结束，并且说结束了较长时间，这种情况之下，公司仍然以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来解除的话，就缺乏这么一个法律依据了。 嗯， 因为试用期内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主要是强调的试用期间。 试用期已经结束了，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职工也已经顺利转正，所以说再以这个理由的话，就是缺少依据。如我建议的话，如果面临这种情况，最好最比较可靠的、比较安全的方式的话，一个第一是我们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以这位职员不胜任工作为由和他进行接触，但是说要履行相应的程序。第三个的话，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形式，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因为本身的话，公司是在受欺诈的情况之下才和他签订了劳动合同，所以说可以请求确认劳动合同无效。 当然，劳动合同当中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表述啊，就是说，是本着诚信的原则，双方签订了本合同，是不是？ 是的。 那么如果有一些影响到工作的一些信息没有如实告知对方的话，那么有权解除。我想可能每家公司跟员工签的劳动合同是不一样的。 对，不完全一样。 好，那其实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公司还是有些损失的。你想啊，他花了33,000一个月雇了一个4000块钱一个月的人去他那工作，而且呢还担任的是这个管理的工作。另外，虽然月工资是33,000，他还要给人交社保啊，是不是？还要交其他的一些公积金啊，所以公司付出的更多。公司有没有可以提出赔偿的这种权利啊？ 哎，像接着上面的上话题来聊，刚才我提到说，公司可以请求确认双方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一旦确认劳动合同无效之后的话，对于陈某的工资水平就可以不再按照33,000来进行支付，或者换句话说，可以要求其将工资返还一部分作为公司的损失赔偿。 就是这个劳动合同如果确定一旦无效的话，原来给的钱就可以要求陈某返还一部分。 哎，对，是的。 为什么呢？这个法律依据在哪里呢？ 这个主要是基于说是在劳动合同法中有规定是如果说由于劳动者存在欺诈等行为导致劳动合同签订无效的，则劳动合同无效，但是说提供了劳动的仍然要支付劳动报酬。而这个时候劳动报酬的话，可以结合同等岗位的最低工资最低档的工资来进行支付。 好的。当然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家电子公司是否向陈某提出这个追偿哈、是否又把他起诉到了这个法院啊。因为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是陈某提起的这个劳动争议的仲裁啊。公司呢是属于应诉的。 对。 不是原告啊。 对。 但是如果这个案例结束之后，公司还可不可以再提起一次这个仲裁或者是起诉？ 公司的话也是有权提起仲裁的。其实公司要提仲裁的话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说在他收到陈某的仲裁申请书之后，可以在答辩期届满之前提起反申请，就像在法院阶段提起反诉一样，和性质基本是一致的， 就一起判了。 对对，是的。所以公司可以提出来反申请，或者如果公司当时没提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案件结束之后或者案件进行之中另行申请劳动仲裁。 好，反正我们还是希望啊，陈某呢得到相应的惩罚啊，不能是说骗了就骗了，是吧？只不过呢这个工作丢了罢了，要不然的话呢就会让很多好人吃亏，对不对？ 对， 本来这个职位是应该给一个能够胜任的，他在这儿干了两个月，等于是抢了人家两个月的饭碗。从大的角度来说呢，有失这个公平就业，是吧？那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说你作假势必要被捉，势必要付出代价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代价啊。那其实你看这家公司还是很有心的啊，在诉讼阶段至少他的律师还是动了脑筋的，去搜他有没有被这个一些法院作为这个当事人所审理过一些案件，是吧？搜到了，有一个公开的民事判决书，就是他和上一家单位是有过这样的劳动争议的。 对，是的。 就是一个月4000块钱的时候，他就和那家单位产生了劳动争议。所以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他上一次的劳动争议是为这次的案例胜诉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证据，证明的就是他原来工资只有4000块钱啊。那么从第二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即使这个案例陈某输了，但是呢 他今后有没有说受到一些诚信方面的惩罚啊，制约，在找工作当中的制约还没有看到。如果有心的话呢，公司会去搜啊，啊，搜出两个案例来了。但是这个对公司来说也不太现实，是不是？比如说我要雇一个人，我首先要他提供很多的材料证明，此外我还到法院网上去搜一下他有没有被列为被告，或者是参与了一些这个民事或刑事案件。这个对于公司的人力资源的这个同事们来说，是不是难度和压力都太大了？ 相对来说，目前的话，随着这个职场的复杂化嘛，人力资源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也在不断的进行提升。 嗯， 所以说的话，至于像这种去中国裁判文书网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信用中国这一类网站上搜寻一下职工有没有一些不良记录，倒也不是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毕竟网站都是公开的嘛，谁都可以登录去进行查询。 但是这公司一招招100个人。是吧？ 嗯， 比方说现在校招一招招几千个人， 嗯， 这个有一种批量处理的方法才好。如果是一个一个手动书，还得看那个裁判文书，这个工作量是不是不太现实啊？ 对，这个工作量的话，相对会比较大一些，是。 所以还得要前置一下啊。 嗯， 我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有这种严重违反诚信的行为啊，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就应该弄成什么呢？就跟那个火车，坐火车霸座，是吧？坐火车逃票啊，是吧？在飞机上这个什么扰乱这个飞行器秩序啊，这种行为进入到那个黑名单里面。 这样的话，它毕竟是性质不太一样。 嗯， 一个是有损的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另外一个的话是对企业或者说是民事案件中双方的影响。所以说，如果说是仅仅由于职员是存在某些欺诈性的行为的话，让其直接纳入失信名单，这个处罚嘛，相对可能会过于严厉。但是目前呢，很多 HR 嘛，人力资源他们会很多企业的会联合在一块儿，相互沟通一些信息，比如说哪个职员出现了什么样的污点，然后会把这个信息的话在双方的一些 QQ 群啊或者微信群里的话进行发布，其他的人力资源的话引以为戒。所以说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黑名单。 嗯，如果有一些第三方机构啊能够把这样的一些人汇总统计起来，便于人力资源机构的这些从业者搜寻的话呢，倒还是一个好事儿。当然呢，我们也想说的是，就像这个飞机上这个或高铁上啊这个霸座空闹一样，它也是有一个惩戒期的。过了那个期，它还是可以继续去买票坐高铁啊坐飞机的，不是说咱们一竿子把他们打死了，是不是？ 对，是的， 还是要给人家重新做人的机会的。成善啊，成恶扬善也是要有一个度的。 对，是的。 好，那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骗子啊，在什么时候都有。所以说呢，不管是作为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还是说作为我们的求职者，都应该擦亮眼睛。我们大部分劳动者都是勤勤恳恳的，在工作当中啊是任劳任怨的。但是也有一些公司呢，他会用一些所谓的规章制度啊、员工手册啊，来啊、侵害员工的一些权利，还让一些员工呢误以为哎自己不知道啊，原来有这样的规定在前，吃了哑巴亏。下面我们来说一个劳动者休年假的事儿。现在已经是10月底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您今年的年假有没有休完？如果没有休的话，打算什么时候休？我们来看这个案例。孔某在2012年3月1号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入职，他和对方签订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到了2017年2月28号劳动合同到期了，互联网公司通知他不续签劳动合同了，在办理离职手续并且领取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时候，孔某提出来2015年到2017年期间因为工作繁忙，他没有能够休带薪年假，所以要求公司啊给他相应的补偿。这家互联网公司认为 孔某是因为自身的原因没有提出休年假，所以呢，按照公司员工手册的规定，每年12月31号之前没有提出休年假的，应当属于自动放弃当年的年假，公司啊不需要支付补偿。因为这个事儿，双方就有争议了。后来孔某就向仲裁委提出了仲裁申请，要求互联网公司支付未休年假的工资报酬。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啊，他们还是在这个给不给钱这个事情上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那么仲裁委最后呢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是支持了孔某的仲裁请求。为什么支持呢？他们认为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手册虽然写了每年12月31号之前没有提出休年假的属于自动放弃，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孔某曾经书面提出因为个人原因不休年假，而且这个员工手册的规定也违反了一个上位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这个是国家颁布的啊。所以说呢，认为公司这么做不合理。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前呢，我们想问问刘伟律师啊，就是说为什么还要自己书面写一个东西不休年假，这才算真正的放弃当年的年假。 这主要是基于我们国家关于带薪年休假条例和实施办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年休假依法休年休假属于是职工的一个法定权利，而同时呢给职工安排年休假也属于是单位的法定义务，只有在劳动者明确的以书面形式提出由于个人原因不休年假之后，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司才可以不予安排年休假。 就我放弃我的义务还要书面的放弃一下吗？ 对，是的，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比如说职工明明没有向公司提出过，而公司说你口头跟我说过了，所以说才没有休年假，避免将来的话双方是产生争执过大 啊。 为了保护职工的利益，所以有此规定。 其实这也是倾向于保护职工的权益啊。 对，是的。 因为这样的话呢，其实有一个二次确认的过程，公司就没有办法不让员工休假了。 对，是的。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来聊聊所谓的霸王条款的员工手册。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 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人在职场飘啊，谁能不挨刀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受到一些挫折啊，找到一些成功的这个窍门，这也是划得来的。但是也有的时候呢，我们的权益是不能够被侵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北京市刚刚发布的2018年十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典型案例。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杭律师事务所刘伟律师。刘律师您好。刘律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嗯，下面我们接着来说这个休假的这个事儿哈。上半段我们说了，就是休年假，如果你不休，你要自己主动写一个我放弃休年假的申请啊，因为个人原因我不休年假了啊。那么最终如果你要跟对方跟公司闹的话呢，那你肯定是闹不过公司了，因为你自己已经主动放弃了。但是在我们上面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孔某啊是没有写也没有休啊，所以说他在离职的之后呢，他就把公司啊起诉到了这个仲裁委，要求他给他没有休年假的这个工资报酬。那么法院这个仲裁委审理之后呢，还是认为他的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同时呢，公司提出来就是说，我们员工手册里面有这么的一个规定啊，你自己没有提出来就属于放弃了。那么关于这个规定呢，仲裁委认为违反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那接下来我们请刘律师来介绍一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这个条例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定，有什么样的内容来保护它。 关于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中是有明确规定，劳动者是连续工作满12个月之后可有权享受带薪年休假。带薪年休假本立法本意是为了对劳动者进行一种保障他的休息权，而这种休息权的话必须得到保障，因此企业是不能以这样一种霸王条款的形式规定说只要你当年度没有提出申请就予以作废这种规定的。 换句话说就是员工手册里面的这个无效。 对，是的。 因为上面有这个 更高级别的条例在规定、 哎、 是吧， 是的、 嗯、其实在咱们国家这个法律当中好像是有这样的一种体系的，就是法律也分等级啊， 哎，位阶，法律位阶 嗯，然后呢这个法规条例呢也分等级、 哎、对对、 啊、所以它这个是公司内部的规章制度、嗯、员工手册肯定不能够和这些条例啊法规啊相抵触、啊、 哎，对， 那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延展，就是很多时候呢公司会用你的这种做法违反了我们公司的员工手册啊，我们的规章制度啊，我们应该给你一些惩罚啊，用这种方式来要挟啊，或者是来让员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办事。那么你认为有哪些员工手册含有霸王条款 啊？像企业员工手册中含有霸王条款的规定相对是比较多一些的， 比较多的， 对，这是比较多的。比如我们知道社会保险的话是公司和无论公司也好还是个人也好都是必须要进行缴纳的， 嗯， 但是有些企业可能会在员工手册中规定是经双方协商一致不再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但是每月会向其支付多少钱的这么一个社保补贴，并且说将来的话职员无权去社保相关机构进行投诉或者仲裁等、嗯、像这种规定的话就是一种典型的霸王条款，是不合法的。 嗯嗯，好，还有一些关于这个什么迟到早退的规定、啊、 哎，对，比如说有的企业会在员工手册中规定，如果说迟到在半小时的按照半天来进行计算、嗯、迟到半小时以上一小时以内的话按照一天来进行计算、 嗯、 当天工资就全部都没有了， 嗯， 这种的话规定也是不合法的。 嗯，是，但是很多员工并不知道， 对对，是的，认为既然企业员工手册这么规定了、 嗯、 而自己也签过字了就是合法有效的，所以这就是一种存在缺乏法律意识或者是说是在法律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嗯，是，往往会用啊我们公司就这样啊， 对对， 是的，我们公司多少年都这样啊，用这种方式啊来管理员工，员工呢也会用这种想法来这个不管是安慰自己啊还是说怎样默默的就接受了公司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 对对，是。 哎，不知道听众朋友大家是否认认真真的看过你们公司的员工手册或者是规章制度啊，有没有从里面找出一些问题来啊。我曾经也在某一家公司的这个员工手册当中看到这么一条，就是说员工如果要离职需要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经所在部门领导同意后方能离职。 嗯，像这个规定的话其实它是确实是不合法，但它也有其中有一部分是合法的。为什么呢、 嗯、 因为职员离职确实必须要提前30天， 这个没有错， 对对，是的、 嗯、 但是说你领导是否批准的话这一点就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提出之后一旦提出了书面申请了30天之后就可以从公司离职、 嗯、 至于领导批准或者不批准都是可以离职的。 对，这家公司呢就把这两个条件变成了必要条件。 哎，对，是的， 就是符合前面那个30天，还要符合领导批准、 哎、 才能够走，是吧？ 是，这属于是变相的限制了职工的一个求职的权利。其实除了这一点之外的话，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些企业他可能会规定说女职工入职我单位之后多长时间之内不得怀孕、 嗯、 不得结婚。 对对对， 像这种规定的话也是非常的多、而且很为常见。 嗯，是，所以啊不妨大家呢找一找啊，找一找自己公司的员工手册或者是规章制度啊，我们到里面来翻一翻哪些霸王条款。因为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有了一些争议了，于是呢双方才会去举证，才会把这些员工手册里的一些条款公之于众。往往很多时候呢大家都不会去想这个事儿，对吧？因为大家每天都有很多的工作，又不是专门搞人事的，又不是专门做这种企业文化的，很少有人去认真的去看。但是一旦啊发生一些争议的时候呢，这个里面的内容就很有一定的这个支持力度。比如说也有一些员工手册里面所规定的内容，或者是说规章制度里面规定的内容不算霸王条款，是属于可以这么约定的。那么员工一旦犯了事儿啊，公司就拿这样一个员工手册来说事儿。比如说就以旷工为例，是吧？有的公司说旷工3天，有的公司说旷工5天，有的公司说旷工7天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那甭管是几天，只要达到了 旷工的这个条件，公司就可以给你解除劳动合同。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劳动者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证据来支持自己了？ 哎，如果劳动者确实存在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这样一种行为的话，企业确实是可以根据规章制度的具体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但是说解除劳动合同的话，也不代表说只要是职工存在旷工行为，公司就一定可以解除，并且解除行为完全合法。因为这里的话也要需要有一个必经的程序问题。哎，你比如说像这种单方解除，如果企业有工会的话，你必须先行通知工会，等通知完工会之后的话才可以解除。如果未经通知工会直接予以解除的话，就属于是程序违法。 那就是后面的程序你要做到位。 哎，对，是的。 但是单看这个规章制度这么写，本身并没有错， 本身并没有问题。 比如说公司就写了旷工五天，就可以按照相关的程序啊，给你解除劳动合同了。你就旷工了五天。 哎，对，是的。 你说别的公司旷工七天才这么做呢？ 公司它是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的，而且说这一份员工手册或者规章制度，它的制定过程的话，一般来讲的话，要经过民主程序，也就是说，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啊，或者全体职工啊一致通过，通过之后的话，还做了公示程序。这么一来的话，你职工已经明知道法律员工手册有如此规定，你仍然去违反的话，那就属于是违反规章制度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一定要好好去看一下这些员工手册啊，看哪些对于自己的权益是有明显侵害的，有哪些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就是这些公司的一些要求啊。所以说在工作当中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说休假和不休假正确的操作流程。因为很多员工啊，勤勤恳恳的在岗位上面工作了很长时间，最后发现自己该休的假都没休，还有呢不休假呢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补偿，是吧？以及呢想休假公司又不给批。那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说说想休假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操作流程来跟公司商量。 哎，如果职员是准备休带薪年假的话，可以。但是说一方面你要是说必须向公司提出申请，这一个是必须的。另外一方面的话，你要看一下公司关于考休假制度里面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比如说公司可能会规定说，要休年假的话，如果你休一天需要提前几天向公司提出申请，休三天或者是五天的话又需要提前几天申请， 这是合理的。 对对，是的。以及说你申请的时候是先向某一个部门，是向部门领导申请，还是直接向人力资源进行申请，这些的话都是要进行了解清楚的，然后严格的按照公司的程序的话来走。 不能你申请了你就走了。 对， 还得有个批准的过程吧。 哎，没错。 还有就是公司50号人48个人提出同一天休年假，这也不可以吧。 对对，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的话是虽然职员你有权休带薪年休假，但是说你休年假之后的话，你提出来之后公司是否批准的话，要由公司统筹你的工作以及公司的整体安排来进行决定。 可以这么说，就是你有权申请，你有权休，但是公司有权这次不批。 对，是的，可以的。 但是没有权永远不批。 对，如果说永远不批，那你就可以要经济不要这一个无休年假工资了。 比如说这一年确实忙不开，是吧？公司说这个没法给你批。那怎么办？ 如果这种的话，正常这种方式一般有两种处理路径吧。第一种是说是和员工进行协商，因为年休假是可以跨年度安排的。现在今年没办法休，那就明年吧。明年的话，把这五天或者是十天的话，全都一起休，这样子也是可以的。第二种的话就是说是公司是已经没有办法给你安排年休假了，是那就公司会给你支付年休假补偿，并且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直接每一天年休假支付你3倍的经济补偿。 三倍就是日平均工资的3倍。 哎，对，是的。 这相当于最高的这个补偿金额了。 哎，对，是这样。 总之就是一个原则，你想休没有休，要么钱到位，要么假到位。假呢就是下一次再休，是吧？ 哎， 下一个年度再休。 对， 但是不能再下个年度了吧。 如果说是法律规定的是可以跨年度安排，一般这个跨年度是指说是第二年度。如果说你跨的太多的话，但是假如双方都已经协商一致，并且说都能够确认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它也不违法。 双方书面确认，是吧？ 对，是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不休假该怎么操作。像刚才这个案例啊，孔某就是不休假，最后公司不跟他签劳动合同了， 他说那你得把我这个不休假的钱补给我。最终呢他也赢了啊，也拿到了。那么不休假的话，也其实我觉得要分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想休他不好意思休，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确实就忘了这事儿了，这个也无所谓了，在当时。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我认为如果像这种不休假的话，更多的是对企业来说是个问题，对资源来说的话不是个问题。 迟早有一天他会拿到这个钱的。 对对，是的。所以说对企业来讲的话，你最好的办法是说资源可以忘掉，你不能忘，你要主动去提醒他，告诉他说，哎，你今年年休假的话还有几天，你打算什么时间休啊？你问他到底还要不要休，什么时间休？如果他说，哦，我不打算休了，那没关系，那你写一个书面的吧，说我自己放弃年休假申请，这样子的话，你企业就不会再有后面被秋后算账的这个顾虑了。 对，很多企业可能希望员工赶快写一个啊不休年假的这个申请啊， 对， 这样的话他还省一笔钱啊。还有一些隐性的压力啊，为什么说隐性的压力呢？比如说这个员工在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面工作，确实忙不开，企业这时候来问小王啊休不休假呀，员工想我要休假的话，这么多人都要跟着我一起来做这个事儿，对吧？而且这个进度完不成，你最后要扣我的奖金，要扣我这那的，我提职升职也没有可能了，我肯定不能休啊。那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拿住一些员工啊。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这么重要的员工你都不给他相应的福利待遇的话，你不能这个叫什么卸磨杀驴啊，是吧？迟早有一天他也会走。 对 啊，所以这里面呢有一个双方博弈的过程，也有一个呢就是双方珍视这段合作情缘的过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为大家呢来详细解读2018年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经典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有十个，这周一和下周一我们会重点的为大家来挑选几个进行解读。下面这个案例呢就是关于调整工作岗位和地点的案例。孙某在2014年7月1号入职某模具公司，他和对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孙某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岗位叫做后勤辅助岗，具体工作内容是事务预算管理和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并且约定模具公司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以及孙某的工作能力和表现调整他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入职之后，孙某被安排在模具公司位于某城区的开发中心从事财务、人事等辅助性工作。2016年7月，基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为了减轻各部门的工作负担，模具公司把各部门担当的财务工作统一转回公司的财务部来管理。那么孙某呢办理了他所在的这个开发中心所有财务凭证的交接，模具公司呢和他沟通协商，提出来安排他到开发中心其他的岗位工作，也就是说还在原地方，只不过呢换一个岗位，但是孙某拒绝了。后来呢模具公司又安排他到另外一个城区公司总部从事人事的相关工作，也就是说给他换一个地方啊，从事这个人事方面的工作，但是他也没同意。到了2017年1月，他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模具公司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在原岗位原工作地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换句话说，他还想在原来那个地方干原来的工作啊，变一个都不行。但是最后呢这个仲裁委啊是驳回了他的仲裁请求。下面我们请刘律师来分析分析啊，这个岗位看来并非是完全不可以变更啊。 对，是的。 为什么呢？ 首先的话是关于岗位以及地点的调整，双方是可以进行协商的。如果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能够协商一致，这种情况之下变更工作岗位以及工作地点没有任何的问题。其次的话，用人单位本身它是具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的，如果说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或者是说是部门的调整等等原因导致 职工原来从事的岗位确实是被取消了，或者是没有实际工作内容了，这个时候的话，公司是有权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对职员的工作地点和岗位做出调整的，是 有权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对， 那么这个合理怎么来界定呢？ 一般的话，首先是说岗位和地点的调整必须是出于一种必要性，也就是说是不调整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必须进行调整，这是一个调整的必要性。另外一方面的话，主要是侧重于是调整后的岗位和调整前的岗位性质应当是比较接近的，不能说差别太大，你不能是不应当是说是或者这样来说，这属于调整的一个目的的正当性，而非为了故意针对职工而进行的调整。第三的话是说，调整之后的薪水的话没有大的变化，不能由于调整岗位了导致薪水大幅度下滑，这个的话对职工来说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收入上的影响。再往下一点的话是调整之后是否对职工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不便，比如说你如果像北京的话，通勤的话你如果一小时或者是40分钟左右的话都属于一个正常的通勤距离，但是你如果本身通勤原来是一小时，调整之后的话变成得到3个小时了，那就有点是这个成本过高了，不利于照顾家庭。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公司还是提供了几个选择给到他。 对， 一个是不换地方换一个其他的工作，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换一个地方但是工作内容呢跟你原来的也差不太多，他都拒绝了。 对， 所以在这个仲裁委审理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认为公司没有太多的错误。此外呢，就是跟他调整的那个岗位呢也在一个繁华的地区，公共交通也是比较便利，虽然比之前上下班的时间有所增加，但是呢并不足以认定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 对，也就是仲裁委经过审理后认为调岗的行为本身的话是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但是说在这个案件中的话，比较我认为可能是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因为在仲裁委裁决部分提到了一句话，上面说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孙某完全能够胜任新的岗位，所以说这句话我不太理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但是不排除说孙某已经到实际岗位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了，工作之后的话然后又表示对这个岗位不满，要去回到原来的岗位。而且我们通过案例也会发现，最开始公司和他谈的时候是2016年7月份决定是岗位调整，而他申请仲裁的时间是2017年1月份，中间间隔了半年之久。我认为不太可能说他自己在没有任何工作内容的岗位上连着闲置了半年，所以很可能是已经入职了新岗位，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反悔了，很可能有这种情况。 换句话说，他在新的岗位上面有可能做得还可以。 哎，对，是的。 从他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他不希望工作发生任何的变化，工作内容工作地点都不希望发生任何的变化，但事实上就是也许这家公司没有变化，但是这个社会是在变的。 哎，对， 在一个大的变化的环境当中，你怎么能够独善其身呢？你永远在一个你安逸的状态当中，一个舒适区当中去工作和生活的话，那怎么才能够经得起风浪的这种打击啊？前一段时间啊，我们听说唐山不是有一些这个收费员的一些案例嘛，也是给大家一些提示。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大家好，我是一只普通的楼燕。在咱们北京的天空中，经常看到有燕子飞过。 北京常见的燕子有三种，普通楼燕、家燕和金腰燕。我们普通楼燕体长18厘米左右，常见于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南方地区是看不到我们的身影的。和其他燕子不一样的是，我们普通楼燕的体型配上腹部鱼鳞般的图案，就像是一只鱼，一只在空气里飞来飞去的鱼。我们的飞行速度比家燕更快，在大兴南海子公园里，也许您会看到我们一群一群站在摇摆的芦苇上，颇有意境。 我们普通楼燕虽然体型小，羽毛呈深色，看起来不那么显眼，但是我们有一项本领，就是可以在空中飞行长达10个月不落地，是所有鸟类在空中飞行时间最长的鸟。46年前，英国研究员就率先提出过一个假设，那就是普通楼燕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空中的。最近，国外有一个研究团队还真的证实了我们这个能力。 瑞典研究团队在13只棕黑色普通楼燕身上装配了非常小的背包，只有1克重，当中的微数据记录着它们在任何特定时间是否在空中停留、加速度及所在的位置。当普通楼燕8月离开繁殖点，经过西非迁徙到中非雨林，在10个月后返回，进入下一个繁殖季前，完全没有落地过。有些可能会在一小段时间内，或是在冬季中期一整个晚上稍作栖息，但是其他的鸟在这段期间真的从未降落到地面。中途落地的普通楼燕停留的时间也是相当的短暂，10个月当中有99.5%的时间都在空中。 瞧瞧我的同胞们多勤快多厉害呀！我们的繁殖期是6到7月，常成群在一起迎巢繁殖，通常迎巢于高大的古建筑物、宝塔、庙宇、宫殿的天花板、横梁和墙壁洞穴中，也在岩壁、城墙洞穴中迎巢，距离地高多在10到30米左右。 南海子郊野公园作为北京城南的一张新名片，从2010年开园至今已经有8年多了。南海子公园生态修复之前，曾是一处巨大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的非正规填埋场。南海子公园一期在2010年的9月对外开放，一共种植了140多种绿植，形成了一道天然的生态屏障。自开园以来，已经监测到47种野鸟和禽类，比如东方白鹳、苍鹭、黑天鹅、绿头鸭、鸿雁等等，都来这里栖息和繁衍。我们也会喜欢飞过公园，在这里玩耍。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鲜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